Lafnanjan, Namkar Mhawadan, Larium Tsuncha Titak, of Lang, Martin, Martin de Jir, the next Sergi, Russia, Namgon, Dixon Tate of the Muzal of Shedo, Larium Sergi Tate of the Dixon Tate of the Ski, Yungs of Tibur Shedo, the Nate of Yalgan, Yang Susu, Fitzgrid, and the Sergi Zero. Dad Jasti, Tonda Jamoada, Jimanam Jashintin, Dorth Bada, Kali Zanjinji, Kurma, Mulibada, Lipola, Chirji, Limotibala, so be Dingle Chimambo, Nyon, Chinchi Gaston Mombo, Shedo, Sensi, the Lady Nan Testal, Nyangne, Kara Tonshir Songyan, Taton, Tarishka Mamchiso, Jitendani, Jitendan, Jibana, Nyara Tegon, Jitne, Gender, Poo, Jitendan, Jibana, Nyara Tegon, Ne Gender, Poo, ni gender po te jigba na tlarin gender tlarin gender gimr po po wa go jigten de tlar chigba na nera te trip ni dingr warsam me bir nyom sim nyom wa go yang legi na war mir go ne nera nar me te jisha te ka jena chi kara chi ma bo war te nyim sim je je jende tila jin chit me pa Dingle Yamsum Yung and Sunday Paji Shao, Ni, Simpson Chi Yin Yang, Nater, Kung La Tang, Simpson Mambo Yin Yang, Nater, Vansom Maper Kungi, Sunday Paji Shao, Sum, Anyarim Suncha, Sesam Dong, Yibatan, Tershatan, Jerzan, Kinkato, Kyotan, Tanda, Chigu Dong, Soletan, Zondan, Chidurdan, Taritan, Slanchindan, Chitsundan, Sergi, Javadan, Sergi Tabadan, Sergi Kongodan, Sergi Statan, Yinter Lombe. Kirdomba, Nyamburu, Nyamsum, Nyuan, Sunday Paji Shower, Nabanyar under Honi, Kara Gaston, Gaston Chung Mambo, Vart, Kajik Zamir, Dutton Maper, Nyamsen Jiris, and the Skiwadan Chi, Valan, Chuck, Vart, Shi, Gang Jungle, Linzapa Marto, Mum Tedniki, Shido Gubin, Sunday Paji Shower, and Jumso saying Yambu Yamalanzi Valla Neba, Nyaram Nermiti Shower, Raksam Dirk, Yabna Tester, the Wu, Kasti, Nyar. Digbu Sunja Soki Manda, Dingurji, Namja, Egypt of Jurguna, Fukariwar de Yon Zapin Tamam Shizot, Neon Jiman Limzimi, Tudi, Sim Kyodon, Tarmo, Gurjan, Tarmo Gurjan, Shirm Sarni, Song, Sayyam Bustavi, Mulum Jim, Dole, Sim Chingi, Lerno Tabi Legate, Sambago. Ah, Chinyato. Ah, Chintian, Chang Tizan, Chin Ah, Rango. 这里说一下一个是这个礼拜当中的课呢一三五啊就今天是星期一然后明天没有课然后星期三有然后星期四没有星期五啊就是这个礼拜的课呢一三五还有一个事情说一下我们以后啊不管是在经堂里面在自己的这个家里在佛堂里 供佛和供养一些那个供品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有一个审美观嘛，就是审美观。为什么这么讲呢？有时候我们的道友们就是好像那个就是供养者和这个塑供养的供品之间的这种对比呢，并不是很这个精通啊。我看到个人的那个佛堂里面的话呢，有些人把那个供品呢就是对。 对的特别高，就是比那个山王还高，就是好像那个有时候是佛和菩萨的像呢，就是在那个水果堆里面，就像那个这个孙悟空在这个花果山的山洞里面一样的，这样的话可能不是很这个正气啊。 就是以后，我看到有些道友在自己家里的那种供品的话呢，供品非常大，就是那个供杯也很大，那个佛像很小。这样的话，整个对比呢，我们这个大圆满潜心里面也讲这个供养品供养制的时候呢，都讲得很清楚嘛。比如说一个人的这个个子很小，然后碗特别大，就是或者是他的食品就是特别多，就是然后这样的话呢，可能。 并不是很这个正气，就是所以说以后我们这个拜那个贡品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很多人都确实不太会拜啊，就是就经常就是要么那个就是摊卡也好，或者是这个塑像造像，就是什么样的话呢，它之间的这种对比，然后这个位置按理来讲的话贡品稍微低一点，然后那个这个工作呢就是佛菩萨的像呢就是稍微高一点，但是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这个供佛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佛呢就是放在后面，就是前面呢就是贡品对的这个比佛像还高，就是就这样，但那个佛像根本看不到，就是前面的是用贡品来就是一直遮挡着，就是这种说以后就一看就知道说、哦、这个人呢就是对这个佛教的基本的那种这个概念呢、啊、就是这些就是我们有时候一进那个佛堂的时候呢，就是知道是这个周围的这种美观呢、啊、就是这个事就是拜得非常的这个就是粗陋有致，就非常好的，就是所以这方面的话呢这个不管是在任何场合当中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拜的，就是光是看那个就全部都是对在一起的话，那肯定不行的，就是这个供佛的话，那就是供佛它有一个概念和文化啊，就是那么就是包括这个供水供灯供像还有这个水果啊，我们现在不知道是谁学会的，以前那个就是每次都是就是把那个水果呢就是对成山一样的，就是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佛像呢就是放在后面，就是就非得是佛像呢就是在水果当中，就是就跟这个两边都就是对两个水果的这种这个像曼叉盘一样的，就是这些做法的话呢，我想是可能大家要考虑一下，就是看好不好啊，就是这个以后就个人供这个这个供佛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庄严，而且这个适合自己的这种文化，就是你看我们这个佛在这个什么在摊卡当中的话，那供品是什么样的，然后一般是非常这个珍贵的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佛像是怎么拜的，就是这方面一定要就是就以后要注意啊，就是这个我看到很多佛堂里面的有些道友啊，就是就确实是就是不太会那个的，就是有时候是比如说这个护法神的像很小很小的，前面的这个供杯呢就是特别大，就是比那个护法像还高，就是就所以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文化，就是以后你们自己下来之后看一看你这个佛堂里面的这个，你自己拍个照片就是看一下，就是看怎么样，什么东西都对在里面的话呢，也不是很好的，就是它有它的一个，比如说诸尊在我们金堂里面的话呢，一般是诸尊什么样的位置，然后诸尊旁边就是如果是舍利子、目犍连或者是莲花生大士的话，那就是那莲花生大士的诸位有什么样的眷属，然后在前面就是什么样的供组、什么样的供品，那其他的什么都对在上面的话，那就是不允许的。我以前说过，我们这个不管是大金堂呀、小金堂的话呀，我们一定要把那个非常精致的这个供品呢，就是应该是就好好的这个摆设，不要那个每个人呢就是自己想拿什么东西，一会儿拿个水晶球，一会儿拿个什么这个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堆在那里的话呢，就是你可能是清净的心，但是呢就是这个不庄严啊，就不庄严的话，那就是也这个功德上面呢就是也有差别的，就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里这个讲一下啊，就然后以后呢就是供佛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就是这方面就是其实供佛呢就是也是一个文化，就像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有一个设计的理念吧，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金堂也好，一个宾馆也好，或者是一个哪怕是一个小的这个旅店的话呢，那里面的这个设计的这种这个文化和理念就是很重要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供佛和供这个法，就是供僧的话呢，就是也需要有一种这个他的这个文化啊，就只是提前稍微说一下。我们今天开始呢，就讲那个第三品吧，就是观众生业缘品啊，就是这个。那么观众生业缘品的话呢，就是这个之前呢就是稍微讲一下，这个地藏菩萨的话呢就确实也是有非常这个大的这种这个地藏菩萨的这种见闻觉知的功德是非常大的。以前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官员，就是他特别就是 对这个佛教有信仰，就是虔诚的佛教徒。然后他呢一生当中也是做了很多就是造那个地藏菩萨的像啊，就是有很多那个功德。然后呢那个就有一次的是那个还没有上那个色彩，就是他造的那个像当中了，但他的这个画像呢自然这个放光，就放光，然后他的信心呢就是更加就是增强。后来有一次他的梦中的话呢，好像两个这个骑马的人追着他，然后呢就是他就有点害怕的时候呢，后来其中说是他是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施主，就是有最后呢就是也本来可能他出现一些违缘，但是后来呢就是没有出现的。还有呢有一次出现就是瘟疫，就是就很多人都死了，但他在梦见什么呢，就是出现很多鬼啊，就是来到这个他的门口。最后就是他们到了门口的时候说是这是地藏菩萨的家，就然后就是又离开了，就诸如此类的很多的这种这个就这种这个就可能生活当中的有些违缘的话，依靠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加持呢，就是全部都一一这个迁出啊。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人已经这个往生这个进了世界啊，就是就往生进了世界。所以我们想我们这个现在也是在这个全世界，就是也出现这个瘟疫啊，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灾难啊，在这个时候就是自己有这个虔诚的信心，就是一心一意的祈祷这个地藏王菩萨的话呢，那么这个极深当中的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灾难呢，就是可以这个迁出啊，就是尤其是这个从以前的这些历史当中看的话呢，确实祈祷这个地藏菩萨的话呢，那么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瘟疫呢，就是就还有那一些各种疾病的话呢，就是都这个一一这个消除啊，就是所以从个人的保护层面呢，就是当然我们从实践的什么这个洗漱啊、戴口罩啊、就是消毒啊，这些也是有必要的，但初实践方面或者说是我们从这个信仰方面的，就是念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名号和咒语啊，就这些也是可能更重要的一个护身，就所以这是我前面就是简单就是讲一下啊，就是那么今天的这个内容呢，一方面比较简单吧，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个字面上就是过一下，就是可能也没有说很多的内容呢，就发挥的，就是我们看看那个大家一起来这个学一下这个地藏经的这个第三品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就是这个是观众生的业缘品，就是主要是南赞部族众生这个造的业呢，就是堕入地狱的话呢，那地狱里面呢就是最可怕的无间地狱，就是这一品当中主要讲的这个无间地狱的各种状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佛母这个木叶夫人呢、啊、就是那个真正的这个佛的母亲，就是有时候是现在什么这个父母那个父母，就是有一些各种说法，但是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佛的这个亲生母亲木叶夫人呢，她七天之后呢就是实现圆寂的，就是实现圆寂，那么就是转身到这个度这个33天。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次呢就是佛母木叶夫人的话，她就非常恭敬的合掌呢，就是问那个地藏菩萨啊，就是他就没有问释迦牟尼佛，问那个地藏菩萨啊，就是问那个地藏菩萨，他说这个甚至啊，阎浮提的这些众生呢，就是造的业的这个差别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造完了业以后，就是他所受的果报的这个差别呢，就是就怎么样的啊？就是其实蕴合就是那么这个一个是这个就阎浮提的众生啊，就是阎浮提的众生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他就是叫做南瞻部主的众生。其实南瞻部主的话呢，从现在的语言来讲，我们这个世界的可能这样的话呢也比较这个通俗吧，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就是造业的这个差别，就是情况怎么样，所受的这个最严重的果报是什么样，当然在这里呢就是他说的所受的报应是怎么样，就这样的。实际上下面呢就是就好像问的时候他就从因和果两个方面问的，但是下面回答的时候呢，可能跟地藏菩萨给他的回答呢，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就不是完全自己就是按他的这个问题来就是回答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这阎浮提的众生呢，他那个造的业怎么样，就是就说出的过保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当时地藏王菩萨呢就是给他跪大的时候说啊，说这个千万界这个世界当中，以及呢就是千万界的国土，在这些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些是有地狱的，有些是没有地狱的啊，就他回答的时候呢就整个从 就是从宏观的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有些是有地缘的，有些是没有地缘的。而这个千万界的这些国土和世界当中的话呢，有些是有女人的，有些是没有女人的，像极乐世界啊，有些是没有女人的。然后有些呢就是有这个佛的这个教法啊，就是佛法的。有些这个世界的话呢就是没有佛法啊，同样的就是一直到什么呢有些这个世界呢就是有声闻和这个辟支佛的。而有些这个世界的话呢就是声闻和辟支佛都是没有的，亦复如是。但这些的话呢就是都并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狱的这种报啊，就是因为这些的话呢如果是全部都是干出这个地狱的过报的话呢，那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的。但这个非但地狱报一等啊，就是那么这些这个世界的话那就是都是可能最严重的话那就是他就干受这个地狱的过报。所以在这个问和这个大的话呢，好像那个从我们这个表面上看来的话那就是这个地藏菩萨回答的时候那就是他就不能问的时候就是业和过的这个差别嘛。但下面回答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这么做吧，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状况呢就是就讲了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摩尼夫人这个再次的就是摩尼夫人呢有这个崇啊就崇拜菩萨，就是就因为刚才这个回答的时候呢就并不是很满意吧，就是他就再次的就是问啊，就是问这个他呢就是原因就是要听到，就是我需要听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什么世界有女人没有女人，就是我不是要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要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想听这个南赞部族的这些或者是阎浮提的众些这些众生呢这个罪报啊，就是所感就是恶趣，就是主要我想听到这些因为我们好像后面第六品吧，就是也是说阎浮提众生呢就是七心动念无非是罪，就是后面都会就讲这些嘛就是讲这些，就是所以他呢就是要想听到什么呢，就是阎浮提的众生啊，就是他们呢就是造的罪是非常这个可怕的啊，就是造罪是确实很可怕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所干受的这个恶果，所干受的恶趣当中也是使这个无间地狱为主的地狱的过报是怎么样，他要想听的是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地藏菩萨也是没办法绕开，有时候我们这个有些新闻记者啊就问的时候呢就是他就问的比较尖锐，然后回答的这个人呢就是他就故意就是从另一个方面就是转绕，就另一个啊这个我们的情况是什么什么，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如果这个记者是很尖锐的话，那就是他一直不放，就是一直跟着，就是我问的就是这个，我问的就是这个，希望你给我正式的回答，希望你给我正面的回答，就是他会一直这个最终他就是他的问题啊，就是会这样的。所以摩尼夫人的话呢他也是这个就前面呢就是他我就是说我不是什么其他这个了解，就是大概的笼统的一些这个世界的这个状况，我要的是就是南赞部族的这个众生他们的这个罪业的报应就是怎么样。那么地藏菩萨呢就是这个说啊，就是神母，就是他那个生者佛陀的这个母亲，就是圣母吧。那么他说这个你如果这个愿意听说的话呢，我可以就是大致的这个粗略的啊，就是详细说的话呢，地狱的这种这个库也好数量也好，就是这些是无边无际的，就是就这个书界当中说的话呢是说不完的。就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是我这个大概的粗略的就是给你就是可以这个笼统的呢就是给你讲。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父母就比较满意，就是那个愿顺着说，那你说吧我听听，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而是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是拜这个圣母宴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对就是他互相都还是很恭敬吧，就是圣母也是拜宴，就是他这里地藏菩萨也是这个就我们这个在藏地的话呢就是一般比较恭敬的拉索就两个比较这个谦虚的人的话拉索就两个都会想拉索就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那种人啊就是太过于的一种恭敬，就拉索就连个特别恭敬特别谦虚的人碰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直这个弯腰，就是就这样，就是什么低头啊，就是就这样的。所以你看那个神母跟地藏菩萨的话呢两个都互相拜宴，就是就拉索就这样是吧。 但有些人 QQ 上说是拉骚拉骚，但心里呢就是很傲慢的，就是也有这样的，身体壮满但是心一点都不恭敬的，也有这样的，就是他这里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像地藏菩萨的话呢，也拜父母言呐、啊，就是说是这个蓝增部族的这个，也就是阎浮提的这些这个罪报啊啊，这个名号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这个蓝增部族的这些众生的这个最严重的啊这个罪业的这个过报的这种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他这里名号或者说是他这个情况，就是情况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他下面呢就是就降到了大概是也是地藏经当中就是特别降到的，就是基本上是有五个方面的，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无间地狱吧，平时我们在这个其他的有些经典里面讲的无间地狱的话呢，就是稍微无间这个无间无五间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差别啊，就是我们那个像极乐原文呢、啊，就这些里面讲的话呢，帕玛和罗文哲比如说巴扎迪尔格朗啊，曾经三明啊，历史三明啊为历史陀罗，就是萨佛萨姆萨罗汉出福神穴，就是破和合身，就是这样的。还有那个这里的话呢，有净无间罪的啊，就是包括这个染上这个出家人啊，就是毁坏三宝物啊，就是毁坏佛塔、啊，就是这些。当然，这个净无间罪呢，就是还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经典的观点。那这样的话，他这里呢，首先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有众生呢，就是不孝这个父母，甚至呢，就是可能这个杀害父母，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堕入无间地狱，而且堕入无间地狱以后呢，就是千万一劫当中就是求出无期啊，就是千万一劫当中就是堕入无间地狱当中，就没办法这个就是这个解脱啊，就是无间地狱的这个他这里出现呢，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父母啊，就是不孝的这个就是这种人的话呢，就是就是这个啊，就是对父母不恭敬，就是甚至这个杀害父母的啊，就这种人的话呢，就是堕入这个无间地狱啊，就是所以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父母呢，就是虽然不是是这个什么圣智啊、菩萨、阿罗汉啊这样的，他是这个凡夫神像啊，就是凡夫像，但是他是非常严厉的对境，就是对每个人来讲呢，就恩德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父母不敬呢，就是对父母这个伤害他们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果报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就是六趣轮回经当中也是讲，就是与父母死者即有德贤者其增上杀害顶多无间地啊无间狱，就是说是对父母啊死者啊，对父母、对上师、对这个非常有这个功德的，就是比如说说法师啊，就是这些，如果我们这个增上就是这个傲慢，对他们这个起杀害的心，甚至杀害他们，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果报是一定会是堕入这个无间地狱啊，就是堕入无间地狱。就是六趣轮回经的话呢，以前就是说是在日称大师当他们那个说这个接济的，就是很多经典的这么一个这个经吧，就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就是翻译的。那么就是这个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下面会讲这个特别可怕的这个地狱啊，我今天这个课前的话呢，就是也给大家放了一个就是简单的这个也是一个动画片一样的吧，就是它虽然是它里面是特意演的，但是确实看了以后呢，还是里面有很多的感受吧，就是我们人呢，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这个取舍因果，然后呢就是这个不恭敬这个父母啊，杀害父母啊，这样的过报的话呢，就是如果没有参经，没有很好的去忏悔的话呢，一定会是堕入无间地狱，堕入无间地狱以后呢，就是千万一劫当中都是没办法就是获得解脱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如有众生呢，就是出福圣趣啊，回谤三宝，然后不敬这个尊敬，那么这种的话呢，就是也是同样的，当于这个无间地狱啊，就千万一劫呢，就是求啊这个求出无期。 那么就是这个是对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就像以前那个提婆达多一样的，就是对这个佛呢，就是有各种这个方式来，就是以恶性来，就是这个触佛身血啊，就是毁坏这个佛陀的。虽然佛陀的这个身体呢，金刚身就是不可能一般的人来就是进行毁坏的，但是因为恶缘和因为恶性的原因呢，对这个佛呢就是进行这个杀害，或者说是就是对他就是进行侮辱，就是这是如果佛不在世的时候呢，就是关于这个佛的这个圣像啊，不管是坦卡也好，造的塑像也好，立像也好，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佛的这个像呢，就是就会坏。还有呢，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三宝塑业啊，就是佛像也好，这个佛经也好，还有这个僧众啊，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也这个会坏啊，就是会坏。那么就是不敬尊敬，就是也不恭敬这个尊啊，就是不敬，就是不恭敬，就是非常珍贵的这个敬殿啊，就是他这里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前面的这个初佛圣学呢，就是如果佛再是以这个无间当中的初佛圣学为主的，就是那这里的话呢，可能这个不仅是佛，就是还有呢，就是包括这个出这个自己非常严厉对境的这个金刚上师啊，就是这些这个如果伤害啊，就是这样的话呢，也有这个果报，就是然后中间的这个三宝的话呢，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佛像和佛经和佛僧众，然后后面的不仅尊神的话呢，有特别的一些这个特别珍贵的，就是包括有一些密续啊，就是就这个非常珍贵的这些经典的话呢，就是你如果这个会坏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是堕入这个无间地狱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前面就是这个，就是对父母不敬呢，就是也是特别可怕的事情。然后那个对三宝不敬，就摧毁三宝，就是所以的话，那就这是也是特别可怕的。以前那个文革期间的话，那就是当时很多人的信徒已经被那个就是各种这个剥削啊，就是来这个就是起火一样的，就是很多人的就是就造了各种非常严重的这个罪啊，就是包括因为当时的话呢，就是有些是可能因为这个政治家的这个原因，有些的话呢就是以其他宗教的啊，就是对佛法就是比较有恶性的、有恶愿的啊，就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宗教当中的话呢，其实对这个佛法、对佛教呢，就是非常有仇怨的一些这个。虽然佛教并不是通过大仗来，就是或者是通过什么其他方式来，就是得罪这个其他宗教的，但是其他有些宗教的话呢，看不惯这个佛教的有一些这个信圣啊、佛像啊，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僧众啊，所以他们呢，就是以这个有些是以这个什么这个政治家的名义来就是进入的，有些是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出家人的身份也有啊，就是我们不要认为是啊，就是某个人是出家人，但是出家人当中的话呢，他是有各种这个言缘啊，就是各种言缘，就是他虽然住在这个出家人的行业当中，他的名字呢也可能说是这个用什么这个法的，但实际上的话呢，他所作所为都是只要看到这个佛教方面的三宝塑义，比如说庄严的这个佛像佛塔的话呢，就是他肯定就是恨之入骨的。那看到那个居士团体也好，僧众的这种团体越来越兴盛的时候呢，他有是一样的这个恨之入骨，所以他们用一种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当今也是一样的，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的话呢，就是佛陀也是说啊，就是在那个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谢死这个说法呢，就是犹如恒河沙，就是就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表面上看到好像你将近说法，你穿着这个出家人的衣服啊，你带着这个居士的这个身份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是使就是其他那个就是邪教的这个代表啊，或者说是我们历史上看的话呢，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国王呢，就是他信仰那个道教的时候呢，就是他就会坏什么其他的，或者是他信仰什么其他宗教的时候的话呢，他当时的整个这个实际上很多的那个就是包括就是不管是西方也好，东方也好，一个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个村的这个村领导的话呢，就是他对那个哪一个信仰呢，就是跟整 个这个当时的这个佛像啊，就是佛塔、佛迹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造诣，就是就我们那个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当中也是说是一个时代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凡是有各种比较明显的这个手迹吧，就是就所以说呢就我们这个毁坏这个三宝啊，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这些众生是很可怜的，就是真正是能不能毁坏三宝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的。比如说佛像没有的话呢，也并不是这个所有的佛法没有了，佛迹没有的话呢，就是也没事的，就是它并不是就完全没有了。就是比如说你金刚经烧了，地藏经烧的话呢，这里的金刚经烧了，但是其他地方的金刚经还是存在的。这里的佛像没有了，其他地方也有。这里的僧众全部都是灌起来了，但另外地方也是有的。不过是自己的话呢，就是确实是非常可怜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毁坏这个三宝受益的话呢，那这些人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可怜了。就是三教概言当中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就我实在是有比较感受的。他说不报恩德的话呢，就是对他人的没有什么大的损害，但是对他个人有很大的损害。这个原文我现在记不住啊，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是报恩德的人呢，就是就可能就是人人都对他很好的，这个是知恩报恩的人，就是很好的。然而我对这个人很好，但是这个人呢，就是从来不知报恩的话呢，从此之后没有人理他的，就是所以说就跟这个我还是很有感受的。以前我们这个一个亲戚啊，就是他们说是在他这个结婚的时候呢，所有的亲戚去看他，就是然后就是他是某某某某人的这个亲戚啊，后来的话呢，就是他就给谁都不会去报恩，就是也不去理他，从此之后谁也没有人理他了啊。这个人是当时是我们对他怎么样的，从此之后好像人就是念一句好话都没有，就是就一像石头一样的，就是这个人就是对他怎么好也是没用，从此之后呢，不管是他遇到什么事情都没有的。就所以格言里面说什么呢，就是不报恩的话呢，就是对自己不一定有害，别人不一定有害处。比如说我对你很好，你对我没有就是回报而已，但是个人的话呢，从此之后损失很大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三宝所有的损害呢，就是不一定是那么严重，但对他个人的话呢，就是确实是这个在无间地狱里面就是感受那么长的时间的痛苦的话呢，那应该对自己的这个损失是最大的。就是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啊，就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他这里如有众生呢，就是勤存这个常住啊，然后这个还有呢，就是玷污这个僧尼，或者的话呢，就是这个前难内的这个心呢，就是阴性啊，就是阴雨啊，或者呢，就是做一些杀害和伤害的事情的话呢，那么这些人呢，都入无间地狱啊。就前文一节当中，就是这个求出无期，就是他这里呢，主要讲到这个，如果有些众生的话，那就是经常这个损害啊，就是三宝的这种。尤其是僧众的，就是他这里常住的话呢，就是损害常住，比如说这个僧众的这个财产啊，僧众的事物啊，僧众的金堂啊，就这些呢，就是损害啊，就是你把这个僧众的什么玻璃打烂了，僧众的这个金堂这个毁坏了，僧众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就比如说跟僧众就是教父的年金钱呐、啊，就是公债钱呐、啊，这些自己这个就用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罪业是非常这个可怕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出家人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他这里玷污僧尼啊，就是像比丘尼也好，就是沙弥尼也好，斯萨尼也好，就是染污了他们，就破坏了就是他们的戒律，或者呢。或者在那个净堂啊，就是在宿舍的道场当中呢，就是行持一些不清净的这个行为，还在这里打架啊、杀人啊，就是经常这个诽谤啊，就是做伤害的这些事情的话呢，那一定会是堕入无间地狱，就是没有这个遥遥无期就是解脱的这个机会。所以这是也是非常的这个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人呢，我那天也是讲，就是如果你要去一个清净的道场的话呢，最好是你就是在那里就是行持善。就是不要造恶业啊，就是在这个清净的道场当中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就顺便就是享用这个僧众的这个财物啊。就是僧众财富是非常可怕的，以前那个佛经当中也是，就是毗那耶经当中也是有吧， 就是说是什么啊，就是给那么的对等着对了呢宁波有就给那么了呢宁波没了，就是说这个生中的这个生物的话呢，就是如同毒药，就是让毒药是有对峙的，而这个生中的这种菜物呢，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对峙，就是你一旦那个就是相用啊，就是不合理的时候，就是去相用啊，就是去浪费啊，就是去损害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般那个比如说是这个别人对你这个赐给的供养的，就这些都是允许的，就是这方面我们也不用担心，就是害怕，就是你可以享受的，可以享受的，但是你不应该这个享受的，或者说是比如说这个僧众的这个坐垫呢，就是染污了，就是或者是破坏了，在这些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去补偿的话呢，确实是它是非常这个可怕的事情啊，可怕的事情。还有呢，就是如果一些在家人的话，那就是也是对那个亲近的道场呢，就是应该要尊重啊，负责的话，那就是现在听说有些在家人的话呢，啊，可能在实践的就是这些人，就是跟他们就是一起生活的话呢，好像就比较乱，就是不是特别干净的。那么在这个一些僧尼啊，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比较而言是比较亲近的，就是这样的话呢，他们也用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式来就是染污这个僧尼啊。以前有一本书叫做是这个《玉怀慧况》啊，就是一个居士，这个好像一个在家人做的吧，就是这里面都是也讲了一些就是染污这个僧尼啊，后来的话呢，就是他们自己也感受特别可怕的这个过报的一些经历呢，就是也讲的比较清楚，就像这些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现在有些人的话呢，他自己应该去这个亲近的这个道场，就是或者说是一些出家人的道场，就是应该指的是顶礼啊、恭敬啊、供养啊，就是跟他们一起这个发愿呢，就这样的是很有必要的。但因为可能自己的业力现前的话呢，就是就该做的有些事情呢，就是不做，就是不应该这个行持的事呢，就是去行持啊。就是在亲近的道场当中染污这个僧人啊，然后在亲近的道场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这个诽谤啊、说是非啊，就有些人都真的是那个到了这个亲近的道场的话呢，可能也有这个一些善果吧，就是也有一些这个行持善法，但是呢也经常就是就互相都是不好好团结啊，就是经常那个孤行度教，就是就跟这个僧团里面就是就开始这个扰乱，这样的话呢，不入这个不去就是这些道场啊，就是自己到一些亲近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一些佛教团体当中的是也可以，就是甚至我们比如说这个做饭也好，或者说是发信的话呢，脾气不太好的有些居士，有些这个僧人的话呢，就是整个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大家就不安宁，就是弄成一片混乱啊，一个人的性格不好的话呢，整个这个群体呢就是大家都不快乐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种这个修行人也好，就是这种这个发心者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就是你自己到别的地方去自己闭关啊，自己这个或者说是没有很多人的地方去就自己这个忏悔啊，就这样比较好一点。否则的话呢，就是他这里也讲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堕入无间地狱的话呢，就是一个是毁坏僧众的这个财富，还有呢就是破坏这个戒律啊，就是这些行为的话呢，就是也是堕入无间地狱的。如果自己造有这些罪业的话呢，也应该值得就是很快的去忏悔啊，就是否则的话呢，什么这个千佛出世不同忏悔，就是不同忏悔，就是也就很多这些无间罪的业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千佛出世，但是有些呢就是还没有这个清净啊，就还没有清净。这是我们就是讲的是应该是第三个吧，就是第三个这个无间罪。